大家好，欢迎收睇动漫城进攻足球嘅欧洲足球时段。咁喺今周赛事入面呢，就德国波战火重现啦。咁我先讲讲德甲嘅联赛嘅形势啦。咁啊，拜仁慕尼黑作客情况之下呢，就2-1赢咗呢个汉堡嘅。史特加就3-1赢咗科隆啦。咁啊，利华古信呢，就一开局就唔係咁理想啦，就1-1呢，就同呢个荷芬咸打成平手嘅。咁啊，多蒙特咧亦都發揮正常，3-1贏咗呢個慕信加柏啦。咁啊，然後就和夫斯堡個慘啊，繼續沉，即係唞完之後咧，仲繼續沉淪落去，就3-2輸咗俾呢個法蘭克福。咁啊，如果喺聯賽榜嘅形勢上嚟講咧，就一枝獨秀，仍然都係呢個拜仁慕尼黑噶啦，49分排喺呢個榜首。多蒙特咧就41分，緊隨其後，相距呢度有8分差距。咁慕信加柏雖然輸咗波啦，就因為以往嘅基本盤亦都夠嘅。咁啊，亦都加上第五位嘅利華古信唔能夠取勝啦，佢仍然守住第四位。哈法柏林仍然喺呢個第三位，33分。咁啊，和夫斯堡咧就26分咧就喺第七位。咁啊，然史洛克04咧就27分啦，就喺第六位。咁啊，榜尾位置咧，雲達北外梅咧就同呢個史特加就形勢就非常之惡劣噶啦，已經跌落去嗰個降班區入邊啦。咁啊最咁啊佢一定要喺呢個下半季入邊發力，如果唔係咧就不堪設想噶啦。咁啊講翻呢個拜仁慕尼黑啦，喺呢一周嘅賽事入邊咧，利雲道夫斯基咧以梅開二度咧就2-1擊敗咗對手啦。咁其實咧喺呢個聯賽嘅優勢上嚟講咧，就忽然間假設性一個問題啦，李Sir。如今年拜仁慕尼黑其實重奪應該咁衛冕呢個聯賽冠軍毫無懸念嘅啦，已經係。 其實個即係個懷疑度就唔會大嘅，即係好細嘅。 但反觀如果歐聯咧， 我講翻呢度先。 係。 但我會去諗到季尾嘅時候咧，拜仁係咪真係會領出咁多分咧？我有少懷疑啊，因為 即係有保留嘅，你係 有保留，佢係會贏，但可能俾人追得好近嘅，即係唔會話帶咗7-8分、10-8分嗰啲嘢㗎啦。啊， 係 咁呢個有機會係可能一場至兩場波頂籠，可能即係3-4分啊嗰啲之間都唔頂嘅啫。咁相對之下有你睇到佢個情況咧，你好似和夫斯堡，我就會覺得佢自從喺呢個歐聯爭到出局之後，出咗線之後咧，一路落嚟嘅，一路向下滑嘅，即係唔知會唔會因為打歐聯打殘咗隊波啊？ 故此失彼啦，因為喺歐聯入邊咧，2月中就戰火重開，對住真特啦，基本上係咁啊，亦都坦白講啊，如果喺歐聯嚟講咧，拜仁慕尼黑會唔會引俾哥迪奧拿更多時間部署，令到佢攞今年攞歐聯嘅機會會更加大？ 而家我相信一樣嘢，其實老實講句真話，你會諗翻好多嘢嘅。哥迪奧拿個性格咧，佢唔會留嗰某一隊波太長，通常佢都係覺得嗰隊波有些少滑落姿態啊，或者開始係會佢覺得我冇嘢再俾佢哋噶啦， 即係再推唔到上更高峰。係 啊，再唔去噶，睇更嗰個去落去只有跌嘅啫。佢就唔會留低嘅。咁而家個情況，我覺得就話，因為你睇到有部分球員咧，林武啊嗰啲都係已經去到強弩之末㗎啦。咁譬如沙比亞朗素都係可能砌多一季，砌埋呢季或者頂籠佢捱到出季，可能啊下一季都捱唔掂嘅，因為年紀實在開始大啦嘛，即係打得太多咁。即係一個一個走嘅時候咧，你後生嗰啲佢又唔覺得佢特別話好容易接到啊，咁變咗有機會佢走㗎啦。咁你 但係佢走之前，譬如話呢次嚟講啦，喺聯賽能夠有好大嘅空間喺度嘅情況之下，理論上應該會唔會對嗰個歐聯係有個幫助？ 所以佢而家我咁講咧，就係話，佢會有機會喺聯賽嗰度俾人失咗翻啲分，追近咗，但係仍然有機會，仍然好大機會係攞嘅，因為佢要顧及喺歐聯嗰度，佢要贏，想歐聯嗰度勝出。咁但係而家開始歐聯就係場場都係即係肉搏戰嚟㗎啦，唔會再好似之前咁分組賽啊，會有留有守嗰啲機會啦。咁你冇嘅，你就唔同打法噶啦嘛。變咗佢要即係拿捏得好準確。咁啊變咗就話， 如果他要歐聯的話，他又會個聯賽會被人拉近了。 嗯， 那但是在現在這麼強的優勢之下呢，我就覺得他又不會失敗的，即是會被人拉近了，你不會贏條街的意思。 是。 啊，那你要看，如果 他要即是又確保個優勢的，那他在個歐聯那裡就不可以100% 的。啊，那講完這個德甲，那我們拭目以待，因為始終距離這個歐聯重開就有一段時間的，基本上是。那看看他一路下來德國聯賽，他是會不會到歐聯開了之後，他的戰況有所影響而回落。講回另一個，就講他的對手就是祖雲達斯，因為拜仁慕尼黑將會就在歐聯會對著祖雲達斯的，在十六強裏面。 所以他會很辛苦，就是這 樣。那祖雲達斯現在在意甲裏面的形勢裏面就一直都沒有斷氣，製造了11場連勝出來。那這場11連勝令到拿波里真的沒有氣頭的，完全是。 沒錯， 因為在剛剛那場今場波的重頭戲，祖雲達斯主場1-0就擊敗了羅馬。而好彩一樣嘢就係話拿波利亦都4-2擊敗咗森多利，拿波利仍然可以保到嗰個榜首嘅職位。 冇嘢㗎，而家你會睇到就即係有啲可能有啲報道寫嘢又就唔係咁好聽咯，真 係。 係。少即係只係可以一球小勝。 係。 其實喺我個角度嚟講，我唔理㗎。 三分最緊要。 係，三分重要，贏幾多球冇所謂㗎。 係。 我如果你同我對手嘅，除非係冇得打㗎啫。 係。 除非是沒有機會再跟你打的，是有機會跟你打，我一直追到爭你一分兩分三分都不要緊，我最後那場我 KO 了你夠了，是吧，即是到時可能同分得失球不夠你多一件事，但是可以告訴人，在這一季裡面只是我打低你，是這樣而已，即是輸都輸得威嘛，光彩嘛。現在 你很清楚看到即同樣就是說，這些真真正正的戰術大師，你看在季初祖雲達斯處於這樣的劣勢，你給他一步一步就做回到隔條教好球隊，現在一步一步上回去到爭標那裡，這些真是一個戰術，怎樣在那個跑場贏賽 的去運籌帷幄。 咁啊，而家咧，其實祖雲達斯嘅形勢咧一路好，因為佢咬住呢個拿波里唔放不得止啦。 冇錯，而家爭兩分。 第三同第四位嘅佛羅倫天拿同埋國際米蘭咧就 拋開咗噶啦， 一齊喺呢一周賽事入邊都係失分， 齊失分， 令到咧就佢哋兩隊波41分同祖雲達斯嘅45分有4分嘅差距，即係話喺後邊嚟講開始有種擺脱對手嘅跡象，而只係咬住啊拿波里唔放啫。而家祖雲達斯只係就。即係其實佢喺後邊嚟講咧，嗱喺呢啲咁嘅長途賽上咧，唔係話拿波里攞唔到冠軍， 冇錯。 但係個問題咧就經驗老道嘅祖雲達斯係仲更加恐怖。 因為佢球員啊，整體嚟講啊，上中下層啊，即係好話唔好聽，連嗰個執嘢嗰個管理都好有經驗啊嘛。 係啊， 啊即係其實呢樣嘢都好重要喎。 嗯。 啊，唔好覺得喂即係管理嚟啫嘛，喂個管理好緊要。 因為佢而家相距呢兩分咧，其實同佢咬住前列係冇分別嘅，因為以祖雲達斯呢幾年嚟都係攞緊聯賽冠軍啊嘛。 佢仲一場波同你打嘅。 係啦。 有咩所謂啫？我失兩分，我贏咗你就三分，我騎翻你啦，一分就已經搞掂。係 啊。因為嗰場波好快嚟咋，肯下個月就會到噶啦。 冇錯啊，所以一樣嘢，佢唔去。贏幾多唔緊要，我總之我唔失分。 係啦， 啊，我唔失分就得噶啦。 嗱，咁啊講到呢度啦，就一定要講西甲啦。咁啊，全世界都關注緊一樣嘢，斯丹能唔能夠再一次大炒對手咧？其實係唔得嘅。佢對住呢個貝迪斯咧，就1-1打成平手，基本上係咁啊，亦都痛失咗兩分啦。咁啊，同呢個唔單止佢失咗分，連呢一個 好多隊 馬德里體育會咧。都是失分，令到打少一場的巴塞隆拿有足夠的分數重奪這個榜首位置。 是好像個告白的句話，現在他挺穩陣的。 是的，現在真的很穩陣了。現在那變了一件事呢，就在這個巴塞隆拿的形勢上呢是一片大好的，因為現在呢就如果打少一場球而被他追回那那場球都攞埋三分的話咧，其實他跟皇家馬德里相距的分數不是4分差距，係淨七分的差距啦，已經去到位。 冇錯冇錯， 七分的差距其實一個真係幾遠嘅， 好難追嘅。 係啊，就都話講過好多次啦。西甲係打過幾隊啫嘛。 冇講講七分啦，其實四分你都好難追嘅。係點解咧？你四分一樣嘢，你對個對手爭四分，就算你同佢有一場波未打嘅，你贏翻佢都係43分， 嗯， 都仲係輸一分俾佢。 冇錯 啊，所以爭四分嘅時候，你都係爭啊。你唔同好似早雲我哋講緊先頭。意甲啊，祖雲達斯同拿波里，我爭你兩分啫、嗯。我一贏咗你，我就騎咗你噶。 係， 呢個好重要咯。 嗯啊，嗱咁啊，嚟緊呢一即係講開西甲啦，就一定係講起美斯同埋斯朗拿度啦。咁喺利肯已經對外公布啦。咁啊，其實斯朗咧就踢多一季又好，點樣去離開？佢一定唔會喺皇家馬德里嘅掛靴。同樣地，美斯都講咗，我想翻去阿根廷掛靴嘅。咁即係話，我哋要接受嘅是現實，喺未來嘅日子上，可能不出呢季咧。嗱，因為皇家馬德里咧，就喺呢個 下季 應該仲剩翻幾多日啦？剩翻10日到啦，就唔夠10日咧，就轉會市場就會關閉噶啦。一關閉咗咧，皇家馬德里要一年後先至可以正式做買賣嘅。 冇錯， 即係斯朗拿度最少留多一年啦。咁啊，你話下季美斯會點樣？我相信暫時仲會留低嘅。咁喺未來嘅日子入邊。李 Sir， 因為喺呢幾年嚟咧，美斯就等於巴塞嘅 icon， 斯朗拿度就等於皇家馬德里。如果喺西甲入邊呢兩個 icon 一離開咗嘅話咧，雖然話有尼馬喺度啦，佢都好後生啦，或者巴里啦，皇家馬德里嘅，但係係咪代表嗰個年代已經係開始要 取代？其實你會睇翻落去，呢幾年嚟講啊，西甲個光彩咧。都是不離開一些球星的、 嗯 啊、早前的皇馬的時候就因為實在太多添，斯丹啊、費高啊、朗拿度啊、碧咸啊、 嗯， 那些太多星級都被人叫做銀河藍隊的，你想想、就靠這些這樣的 top star、啊、超級巨星去撐住的。好啦，到佢呢啲人冚唪唥一個個退休之後，嚇、啊、你睇到皇馬滑落咗去啦，嚇、啊、雖然佢揾翻個斯朗，但係都係一個撐唔起咁犀利，所以好辛苦。 係 啊，相對之下咧，巴塞就唔同啦。喺之前就係話有美斯喺度，跟住恩尼斯達啦、啊，其他仲有好多西班牙各國嗰啲去撐，嗰啲即係超級巨星嚟嘅都。 係 咁，你而家就爭好遠啦。咁我諗滑落之後咧，唯一仲可以保持下嘅咧、 嗯， 我諗就保持喺個頭位嗰啲都係巴塞啦。因為現時嚟講、啊，大家都眾所周知啊，嚇仲有個蘇亞雷斯 ，NSN 仲有個蘇亞雷斯， 同埋尼馬， 尼馬喺度啊。咁你相對之下嗰邊就話，雖然就話朗拿天奴啊。咁啊有巴黎啊成，但係你一睇落去巴黎同其實都係似少少嘅，啊同阿賓斯達都唔係到噶， 賓斯馬嗰啲 啊未到話一嘅，即係可能就係一減啊嗰啲啦，咁啊唔係一加嗰啲嚟噶嘛，啲斯朗啊美斯嗰啲係一加嚟噶嘛，啊尼馬嗰啲係一嚟嘅， 係 咁佢隨時可以抬上再嘅尼馬同阿蘇亞雷斯嗰啲，咁亦都。即係好似蘇亞雷斯咁樣，佢亦都會分分鐘係到咁上下個又係會翻做加值。 係， 你睇到佢嗰啲，佢哋南美啲球員好怪嘅就係，好興係咁嘅。 嗯。 啊，除非佢特別好似斯朗嗰啲啦，佢啊，即係直情選擇咗移民咗去葡萄牙去選擇葡萄牙，其他大部分都係走嘅。 係。啊，咁啊嗱，佢係咪真係咁樣啦？就拭目以待啦。咁啊，佢。坊間就咁樣傳出嚟啦，基本上係咁啊，人啊終歸老嘅，佢又唔可能從即係完全喺嗰、那個長期地會見到佢哋嘅，基本上係 好似葉振棠首歌話啫，話終有日落幕噶嘛，冇理由落幕噶嘛，係嘛？咁呢個到落幕嘅時候影響大唔大咧？ 再睇下到時會走到邊個 icon 出嚟咯？ 會唔會有一個新 icon 出咗嚟咧？又或者一個新嘅一級巨星咧？甚至乎呢個一級巨星仲高過現時嘅尼馬、蘇亞雷斯嘅，咁咪會再上去咯？呢啲 冇錯 啊！ 嗱，咁啊 ，OK， 咁啊，歐洲足球時間咧就到呢度到此為止先。咁啊，陣間我哋第三節再進入呢個香港波時段。咁我哋講翻銀牌嘅決賽。 OK， 東方對呢個南區，陣間翻嚟再見，拜拜。 拜拜。